因为攻下一谢伦要塞而被晋升为中将的杨威力，为了出席士官学校的创校日纪念会，特地前往行星海尼塞第二都市迪尔胜。迪尔胜是杨威力念士官学校时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我们已经到了，杨中将。 刚刚睡得真熟啊。除了参加典礼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哎，你看怎么样？有哪里想看的话，我带你到处走走。 中将，你不必招呼我。对了，你来之前不是说要去看个朋友吗？ 是啊。 哎，看到了。 就是他呀。 哎，对对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就是杨威力中将吧？我是国民和平会议迪尔胜分部长，我叫雷蒙多里奇。 你好， 欢迎你。各位，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我们的耳发英雄伊谢伦的奇迹魔术师杨威力中将。杨中将，请接受献花。各位，这位小妹妹是个战争遗孤，她父亲在雅斯提会战中为国捐躯，她为了维护祖国的自由与和平，奉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办法不让她父亲白白牺牲呢？有，那就是赢得战争，打倒帝国。有一些人自称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要跟帝国和谈，他们认为有可能跟专制集权统治同时并存。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幻想，在帝国境内，反战和平的主张根本得不到认同。只有我们同盟这种自由的国家，才允许对国家有反对意见。那些和平主义者太天真了，他们都是一些过度天真的人。 没错，没错。 迪尔胜选区马上就要进行补选，请大家支持我，雷蒙多里奇，投我一票。只有你们大家明智的选择，才会带来明天的胜利。同盟万岁，共和国万岁，打倒帝国。 同盟万岁，共和国万岁，打倒帝国。多里奇，多里奇，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哎呀，真是失策啊，没想到居然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成为他们宣传的对象。 这么一来，杨中将就变成主战派的支持者了。 这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是谁啊？ 就是请我来的那些人呢、啊。我想他们大概是奉了多留尼那边的指示吧。 你想国防委员长他会这么做吗？ 是啊，我从前上士官学校的时候成绩老是在留级边缘，你说他们干嘛请我来参加士官学校的创校纪念式呢？我看得出来，那些人里面就只有这个小女生，她一点也不欢迎我。为什么我爸爸会死？她的眼里有这样的疑问。我这个侥幸活下来的人根本没有什么话可说，连这么一个孩子都被他们当成竞选工具，这些政客未免太卑鄙了。 中将，要不要来杯红茶？ 要是能够加点白兰地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找找看啊。我来开门好了。 走，小子，让开，让开！ 你想干嘛？ 让开！ 你们不要乱来啊！ 走开！可恶！杨威力，你算什么耳发英雄？你这个主战派的走狗！ 哼，自以为是战争英雄。无聊透了， 可恶！ 大家不要乱来！ 嗨， 我是警卫，发生什么事了？ 啊，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在聚会碰巧有人喝醉了，这些大人呐、啊。 真的是很无聊，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痛不痛啊？ 不痛，没有什么关系。 真的很对不起，我一听说他们跑到你这儿来，马上就赶来了，幸好你没有怎么样。 你来的正是时候，再被当成花花公子看待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参加士官学校的创校纪念式了。 你还是要去啊？ 这是军方最高层的命令，也是我薪水的一部分呢。 要是再碰到像今天这种事，那就不好了。你应该知道，这次议员补选，我们反战团体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我们的竞选活动办得不错，而且很有机会获胜。谁知道你突然出现，而且还跟我们的对手握了手。这些画面也透过电视跟报纸传到了选区内。你真应该看看我们竞选总部有多么狼狈，昨天以前的优势一下子全部都失去了。难怪大家会叫你魔术师杨威力呢。 难怪你的同伴会气成这个样子，这件事情我做得太轻率了。 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不要参加明天的典礼吧。 杰西卡， 哼，办不到是吗？拉普以前经常说，这就是为官的悲哀吧。我的同伴有冒犯你的地方，我向你道歉，谢谢你没有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我走了。 杰西卡，对不起，没什么。 再见。 杨中将，他已经走了耶。 我知道。 刚才你为什么不跟他明说呢？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特地来看他的？ 刘礼安。 啊？ 还有没有红茶可以喝？ 嗯， 怎么样，这家店的味道不错吧？ 对你来说啊，已经够好了，味道真的很不错哦。只不过价格方面会不会很贵啊？ 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来这里光顾，价钱方面呢还过得去，你不用担心。 请问是杨威力中将吗？ 哦，是，我就是。 那边有几位客人想请你啊帮他们签个名。 很抱歉，现在是我私人的时间呢。 可是中将，谢谢。 杨中将万岁！ 可以走了吧？ 好啊。 看这一次补选的选情好像很激烈。 搞什么鬼嘛，居然把市容搞得那么难看。哼。 你过来啊，你。你过来啊。你 过来。是不是有人打架？ 好像是哦。啊，忧国骑士团。 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马上撤走。 你没事吧？怎么样？ 麻烦你送我回亚诺街反战市民联合总部。 没问题，你忍耐一下。来，尤里安，快来帮帮忙。 哦。 尤里安，你先回旅馆去，晚上早点睡觉，不要管我了。 啊？ 怎么回事啊？ 杨威力，彼得， 哎，你把彼得怎么样了？ 你们先别紧张，人不是我打的。 杨威力， 是幽国骑士团的人动的手。他伤得很严重，不过幸亏没有骨折。 杨中将，听说你救了我们的助选员，我替他向你说声谢谢。 哪里？ 我叫詹姆士·桑代克。 你好，我是杨威力。 绝对不行！ 杰西卡，这张照片一登出来，那些主战派一定会吓一大跳。 我们跟那些人不一样，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是不会用的。更何况我相信杨中将，他也不会愿意被政客所利用。 桑代克这个人好像很不错。 他有三个儿子，都在第二次伊谢伦攻击中阵亡了，从此他就投入了反战运动。别看他为人很和气，他可是打从心底痛恨战争了。这个地方你好久没来了吧？ 是啊。 只可惜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好了，我们进去吧。 可以吗？ 今天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了。说也奇怪，强恩跟你对战争都没有什么好感，结果却都成了军人。 以前发生太多事了，哎，太多事了。 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一啊 哎，原来你在这里啊！ 怎么样？ 我哪敢怎么样？你又偷懒不做模拟练习了，小心教官骂你哦。 军事演习只要跑跑步就够了，不是吗？更何况我一点也不喜欢模拟练习。 你可千万别忘了，你曾经打败过才气纵横的怀特邦呢。 那只是一次巧合罢了。 其实你一直想要成为史学研究者。 要是我有钱，我绝对不会留在这个地方。 我也一样。不过除了士官学校之外，还有哪里念书不要钱呢？这里对穷人来说简直就像是天堂。 但是万一当不了军人，学费可是要全数退还的，你不是不知道。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烦恼的原因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 哎呀，我还没有看完呢，你等一等嘛。 别看了，这些历史又不会跑掉。怎么样，她长得很漂亮，对不对？ 你说她是音乐老师啊？ 她是事务长的千金。 啊，留胡子的那个老头子。 俗话说，歹竹也会出好笋嘛。他现在正在念音乐学校，晚上音乐学校会有一场舞会，我想他应该会去哦。你去不去？ 我当然去了。 我的机会来了，选哪一面？ 我选正面。 反面？ 对不起，拉拉普，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我是同盟军士官学校战史研究系一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字叫杨威力。 我是杰西卡·爱德华。 对不起。 没关系。 啊，抱歉。 应该换人跳了吧，杨威利。你好，我叫强恩拉普。 真是的，我明明练习过这个舞步的嘛。从那一次到现在，我还是一样不会跳舞。 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啊？ 我一直以为你还会再请我跳一支舞，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一起再跳舞了。只可惜，你并没有请我。 那是因为拉普他爱上了你。 这也算是你们男人讲的义气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杰西卡， 求求你，让我靠一靠。警巡总部那边爆炸了。对不起，借过一下， 借过一下。 温迪亚，这边有上位。好多人呢，这边帮忙一下。来， 我这边过去， 小心一点。 轻点， 好惨。 好，快点，小心。 太过分了。 来，小心啊。 我们同盟军将要面对的，就是不断为了全国人民战斗，让历史为我们留下见证。 今天辛苦你了，中将。 哎，真是累死了。 对不起，请教你几个问题好吗？ 请问一下，杨中将。昨天晚上反战市民联合总部那个爆炸案，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是对共和政治的亵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了。 有人认为这是主战派的挑衅行为，那您认为呢？ 我的看法也一样。抱歉，我要走了。 稍等一下， 杰西卡·爱德华，他已经宣布他将会代替被炸死的桑代克出来参选，您对这点看法如何呢？ 哦，是这样吗？ 我会不断向目前掌权的一些人提出质疑，到底你们身在何处？你们让士兵上战场的时候，你们自己身在何处？到底在做些什么？ 这次迪尔胜选区的补选活动已经由杰西卡·爱德华小姐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杰西卡·爱德华得票率占了有效投票数的80%。一般认为爱德华的票源大部分来自于对主战派的反感，这也证明了上次爆炸案对这次选举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这是暗杀桑代克造成的反效果，忧国骑士团这些人太蠢了。 这个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应该是下面的人擅自决定的吧。这时候多留尼大概气得暴跳如雷了。 杨中将，所有的人都已经到第21会议室去了。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菲利加，我看今天晚上请杨中将一块吃顿饭吧。 啊，大人，你。 你不要那么意外好不好？难道你不愿意跟我的女儿吃顿饭？ 没有，我怎么敢呢？ 对了，把跟你一起住的那个孩子也叫来，他叫尤里安，对吧？ 是，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属下告退。 杰西卡，以后的路会很辛苦，你一定要加油啊。 一个礼拜之后，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决定同盟军开始进攻帝国领地，正好跟杨威利的心愿相反，战火继续扩大了。 失去皇上宠爱、怀恨在心的贝米尼公爵夫人，因为无法挽回这段爱情，决定杀死安妮。难道这就是身为女人的悲哀吗？下一集《银河英雄传》，女妖退场，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